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22句，这个注解里头有两句话，说得很好。他说：“好善之心，人之所同。”换一句话说，人皆有好善之心。可是善思、善行必须要有人提倡，提倡的这个人，也就是我们讲带头的这个人，真正的是至思仁人，他何以能带头呢？也就是说，他把他所明白这个道理真正落实了，所以能够起带头作用。又说，天下不患无有力之人，患无能发大宏愿之人耳。这两句话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发大愿心的人非常难得。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劝导我们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实在是太难了，不发菩提心就谈不上修行。菩提心的反面是迷惑，迷惑的人纵然有修，成就是很有限的，一定要破迷开悟啊！修行的功夫全在日常生活啊，我们自己的毛病习气一定要知道，知道是觉悟啊，不知道是迷惑啊。就以日常生活来说，小小有一点不如意啊，不自在不痛快，我们在习惯当中都觉得这个无所谓，都没有留意这些现象。哪里知道这些现象就是造业，不读佛经的人不知道。未能深结意趣的人不知道，为什么不高兴？为什么不自在？还不是分别执着吗？你要没有分别执着，你哪里会有这种心态呢？分别执着难断了。 前面我跟诸位讲过安世高那个同学的公案，洞庭湖的龙王啊，前世跟他是同学，龙王是畜生道啊。为什么一个修行人会堕得畜生道呢？就是小不如意，小不高兴。那个时候出家人是托钵，这个出家的法师修得不错啊，明镜好事啊，经教很通达了，讲经说法说得很好啊，又肯布施，法缘殊胜，这样的法师多难得啊！托钵的时候，托到这个菜饭太合自己的胃口，心里有一点不高兴，就这么一点点不高兴，堕落在畜生道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的德行比不上人家，我们的嗔恚心、分别心、嫉妒心、执着心，不知道比他重多少倍呀！他还能做龙王啊？想想我们将来堕成什么呢？这个都是事实啊。所以真修行人就在这些境缘当中立刻觉悟，立刻回头啊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清净心是道，平等心是道，所以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就在起心动念之处啊。要微米关照，我还有没有执着，还有没有分别，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还有没有爱好，还有没有嫌弃，顺自己意思的生欢喜心，不顺自己意思生嗔恚心，一丝毫的嗔恚，不想跟这个人往来，不想看他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还有分别之处，我们还没有放下，心里面还有计较，还有是非，还有得失，还有好恶，这怎么得了呢？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。因此我们才体会到《金刚经》啊，这个《地藏经》上所说的“阎浮提众生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”呀。我们领略了这句话了。没有这个微迷关照，细心的反省。我们看经文上总说的，总以为他讲得太过分了，细细一观察一反省呢，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正确的， 一点没错。真修行人，大修行人，就在静缘当中啊，把这些烦恼习气洗除得干干净净，把这些棱角磨得光光滑滑，那是真修行的。修行做功夫在哪里做呢？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了要真做啊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学一个看破放下。有丝毫的意思起来了，这个意思要放下，知道清净心中、平等心中、真心里面没有丝毫意思。有丝毫意思起来，那就是无明起来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是无明啊。我们要不在这上用功夫，怎么可能成就？尽忠用功确实比其他的法门方便太多了。尽忠是提起一句佛号啊，才起心动念，自己觉察了啊！古人所说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头才一起，你立刻觉察到了。第二个念头呢，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念头换掉了，换成阿弥陀佛。这叫做念佛，念佛原来是这个念法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把你这个念头摆平了，把这个念头打下去了。这个念佛功夫才叫得力。我们今天有人说功夫得力了，未必呀，错会了意思。什么叫得力？这两个字他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功夫真正得力，念念熄灭贪嗔痴，念念熄灭是非人我，念念熄灭四相啊，这功夫才得力啊！不但四相没有了，四见也没有了。《金刚经》末后说：“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”真用功的人，二六十中在这下功夫，哪有功夫打妄想呢？可是诸位要知道，功夫如果一不得力，妄想就起来了。佛法里面讲观照啊，观照要失掉了，照不住了，妄想起来了。 杂念就起来了。我们自己常常反省，常常觉悟啊，常常感到非常惭愧呀。起心动念还在造业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知道普贤菩萨讲得很清楚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但是就是做不到。啊，依旧还干的是恒顺自己，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还干的是这个。可是要觉悟，干这个呢，决定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希求往生，那是你的希望，未必你能达到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绝不骗人的。啊，一万个念佛人，一万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，真正能去只有两三个。啊，这从前李老师说常说的，什么原因呢？放不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还是随顺烦恼习气。怎样才能往生呢？最低限度随顺阿弥陀佛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种人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号才真正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压下去了。这是福烦恼啊，并没有说断的。真正修行人就是此地讲的发愿带头的人啊。他能跟大家做一个样子啊，他做样子不是有意做的，他自己就是这么干法，不是故意装模作样做个人看的，没有这种念头，有这个念头又落在妄想里头，又落在分别执着里头了，所以那不是真心的。真心没有做足，真心是自自然然的，顺乎自然那是真的，违背自然呢，那是造作，那是假的，那是虚伪的。虚伪的心不能够升到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人，个个都是真诚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个个都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绝对不是说一个虚妄的心能够往生，没这个道理。虚妄心念佛，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，种个善根，这一生不能去。那要等到来生，等到后世。来生后世什么时候遇到这个缘分，遇到念佛法门，什么时候你用真实心，也就是说你要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心 念佛求生净土，你就决定得生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！我们现在晓得了，晓得现在就用啊，现在就学习，我们这一生就能往生啊！能不能往生？往生品位高下，善导大师说得好啊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我们今天遇的缘殊胜，对于这些道理、方法、境界，大致上啊都搞得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明了之后啊，我们就要会做人呢，会过日子。怎么做人？怎么过日子呢？利妄想分别执着做人啊，对所有一切众生是以清净心看待，真诚心看待，平等心看待，决定不会起个念头啊，这个好那个不好啊，一定要跟人家争，一定要计较，计较到最后呢，自己堕三途啊！你说为什么呢？三途是你自己造的吧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！啊，你那么执着，那么好强，那么要胜，好胜。这是堕落真正的原因呐！啊，诸佛菩萨，我们在经论里面去看，有没有相争的？没有啊。他为什么不争呢？他懂得一个道理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好人顺境虚妄，恶人逆境也虚妄，所以一切境缘摆在面前，他的心如如不动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所以那个真的心呢，一点都没有了。真心理念没有念头啊，佛又怕人误会，这真心理念了，怕你又搞变成了无想定了，所以又说一句话，理念是立妄念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有正念，什么是正念？念而无念那是正念，无念而念是正念，这个意思深了。但是我们要能体会啊，念而无念，那个念是念一切众生，念佛念法念僧啊，对弥陀经人常讲的，念佛念法念僧是利益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就是佛，就是法，就是僧。这个念是正念。 什么叫无念呢？虽然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念利益一切众生，自己心地始终清净，确实没有起一个念头。这两个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，这个才叫真念呐！谁的念头是真念呢？法身大士。我们知道，法身大士分别没有了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决定没有执着，烦恼障、所知障断了，无明也破几分了。真心显露啊，也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显露出来了。他用这个心啊，反复跟这个是相违背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反复没有真诚心，虚伪心、染物心、高下心、不平等、迷惑心、自私自利的心，跟这个完全相违背。所以凡夫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。我们讲修行要把这个改过来，180度的改过来。会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是菩提心呐！这是真心，是佛心呐！这个心起作用，就是菩萨心呐！真正的幸福美满。世间人家的真善美慧，所以我们晓得一丝毫的执着都不可以有，但是这种毛病习气不知不觉就流露出来了。时时处处你都会看得到，看到别人马上想到自己，自己有没有自己看自己的毛病很不容易看到，看到别人立刻回过头来，回光返照就能看到自己了，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看到自己，这是觉悟，把自己这些毛病习气赶快改过来，真修行。经不可不读，不能不听听起来是很厌烦，但是不听呢，毛病习气确确实实自己不能够觉察，永远没有醒悟改过的一天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佛我们都是白学了。 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